韩安国，字长如，梁成安人也，后徙睢阳，常受韩子杂说，走田生所，是梁孝王为中大夫。吴楚反时，孝王使安国及张宇为将，汉吴兵于东界，张宇力战，安国持重，已故吴不能过梁，吴楚破，安国张宇名由此显梁。梁王以至亲故，得自治相二千石，出入游戏，见于天子。天子闻之，心不善。太后知地弗善，乃怒梁使者，弗见。暗则王所为，安国为梁使，见大长公主而泣，曰：何梁王为人子之孝，为人臣之忠，而太后曾不行也。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，自关以东，皆合纵而西向，为梁最亲，为献难，梁王念太后帝在中，而诸侯扰乱，一言弃数行而下，贵宋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，吴楚已故，兵不敢息，而卒破亡，梁之利也。今太后以小科礼，则望梁王。梁王父兄皆帝王，而所见者大，故出昌壁，入延景，车骑皆帝所赐，即以户比小县，驱驰国中，欲夸诸侯，令天下之太后帝爱之也。今梁使来，则暗责之，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，不知所为，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恤也。长公主俱已告太后，太后喜曰：为帝言之。言之，帝心乃解，而免官谢太后曰：兄弟不能相较，乃为太后宜忧。昔见梁使，后赐之。其后梁王亦亲欢，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值千余金，由此显结于汉。其后安国作法抵罪，蒙玉立田甲辱安国，安国曰：死会独不复然乎？甲曰：然即尿之。居无己，梁内使缺，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使，其途中为二千石。田甲亡，安国曰：甲不救官，我密耳松。甲肉坦谢，安国笑曰：公等足与智乎？足善欲之。内使之缺也，王心得其人公孙轨悦之，欲请为内使。窦太后闻，乃召王以安国为内使。公孙轨阳盛，说王求为帝太子及义帝事，恐汉大臣不听，乃因使人赐汉用事谋臣，即杀故吴相袁盎。景帝遂闻鬼圣等计划，乃遣使捕鬼圣，必得。汉使十倍至梁，相以下举国大所，悦于福德。 安国闻鬼上逆王所，乃入献王而泣曰：主辱者臣死，大王无良臣，故纷纷至此，今圣鬼不得，请辞赐死。王曰：何至此？安国泣数行下曰：大王自夺于皇帝，属与太上皇之于高帝，及皇帝与临江王亲。王曰：弗如也。安国曰：夫太上皇、临江亲父子间，然高帝曰：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，故太上终不得治世，居于溧阳。临江嫡长太子，以一言过废王临江，永公元氏卒自杀中尉府，何则？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。语曰：虽有亲父，安之不为虎？虽有亲兄，安之不为狼？今大王列在诸侯，许邪臣服说，反上进，挠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治法于大王。太后日夜涕泣，请大王自改。大王终不觉悟，犹如太后公车及宴驾，大王上谁攀乎？语未足，王泣数行而下，谢安国曰：吾今出之。即日鬼圣自杀。汉使还报，梁氏皆得势，安国立也。景帝太后义重安国。孝王薨，恭王即位，安国做法师官，家居。武帝即位，武安侯田汾为太尉，亲贵用事。安国以500斤喂汾，汾言安国太后，赏素闻安国贤，即诏以为北地都尉，迁为大司农，闽东越乡公，遣安国大行王辉将兵。魏至越，越杀其王降，汉兵亦罢。其年，田汾为丞相，安国为御史大夫。匈奴来请和亲，上下其意。大行王辉，燕人，朔为边吏，袭胡氏，亦曰：汉与匈奴和亲，率不过数岁即被约，不如勿许，举兵击之。安国曰：千里而战，即兵不获利，今匈奴富戎马足，怀鸟兽心，迁徙鸟疾，难得而至，得其地不足为广，有其众不足为强，自上古服属，汉数千里征利，则人马疲，鲁以权治其弊，势必危殆。臣故以为不如和亲。群臣亦多附安国，于是上许和亲。明年，雁门马邑豪聂一因大行王辉言：匈奴出和亲，亲信边，可又以利制之，伏兵袭击，必破之道也。上乃召问公卿曰：朕视子女以配单于，必薄文锦，禄之甚厚，单于待命加慢，亲道无已，边境朔经，朕甚敏之， 今欲举兵攻之，何如？”大行辉对曰：“陛下虽未言，臣固愿效之。臣闻权代之时，北有强胡之敌，内连中国之兵，然尚得样老长幼，种树以食，仓廪长食，匈奴不轻侵也。今以陛下之位，海内为一，天下同任，又遣子弟成兵守塞，转速晚书，以为之备。然匈奴亲道不疑者，无他，以不恐之故耳。臣妾以为机之变。”御史大夫安国曰：“不然，臣闻高皇帝常为于平城，匈奴智者投安，高如城者数所，平城之机七日不食，天下歌之，即解为反胃，而无愤怒之心。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，不以己私怒赏天下之功，故乃遣刘敬奉金千金以结和亲，至今为武士立。孝文皇帝又常一拥天下之精兵，聚至广武长西，然终无尺寸之功，而天下前手无不忧者。孝文务于兵之不可速，古父和亲之曰：此二圣之计，足以为孝矣。臣妾以为务机变。”辉曰：“不然，臣闻五帝不相习礼，三王不相赴月，匪故相反也，各因事已也。且高帝审披坚执锐，蒙雾露，沐霜雪，行积十年，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修天下之心也。今边境烁惊，士卒伤死，中国畏车相望，此人人之所引也。臣故曰机之变。”安国曰：“不然，臣闻力不实者不义业，功不白者不变常，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救祖，发政沾古语，重作事也。且自三代之盛，夷狄不欲争硕服色，非威不能制，强弗能服也。以为远方绝地不慕之民，不足凡中国也。且匈奴轻及汉及之兵也，至如飙风，去如收电，畜牧为业，胡弓射猎，逐兽随草，居处无常，难得而至。今使边郡久废耕织，以知胡之常事，其事不相全也。臣故曰务机变。”辉曰：“不然，臣闻凤鸟成于风，圣人因于时，昔秦穆公都雍，地方300里，知时宜之变，攻取西戎，辟地1000里，并国14，陇西北地是也。及后蒙恬为秦侵胡，辟数千里，以河为境，垒石为城，数余为塞，匈奴不敢印马于河，至封岁，然后敢牧马。夫匈奴独可以威服，不可以人畜也。今以中国之盛，万倍之资，前1%以攻匈奴，辟由以强弩射且溃之庸也，必不留行矣。若是， 则北发月之可得而臣也。臣故曰机之变。安国曰不然，臣闻用兵者以保待机，政治以待其乱，定设以待其劳，故皆兵负重，伐国挥城，常坐而易敌国，此圣人之兵也。且臣闻之，冲锋之衰不能起毛羽，强弩之末力不能入炉槁。夫胜之有衰，由招之必木也。今将卷甲轻举，深入长驱，难以为攻。纵行则破邪，横行则中绝，急则粮乏，徐则后立，不至千里，人马乏食。兵法曰：为人祸也。一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，则臣不知也；不然，则未见深入之利也。臣故曰勿机变。徽曰不然，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，清水明镜不可以行逃，通方之事不可以紊乱。今陈言机之者，故非发而深入也，将顺因单于之欲，诱而至之边，吾选萧纪壮士，因服而处，以为之备，沈遮险阻，以为其戒。吾事已定，或迎其左，或迎其右，或当其前，或绝其后，单于可擒，百全必取。上曰善，乃从徽意。因使逆衣为剑，王入匈奴，谓单于曰：吾能斩马邑令城，以城降，财物可尽得。单于爱信，以为然而许之。聂一乃诈斩死罪囚，系其头马邑城下，是单于使者为信曰：马邑长吏已死，可即来。于是单于穿塞，将十万骑入五州塞。当世时，汉伏兵车骑才官三十余万，逆马邑旁谷中。魏为李广为萧纪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为江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诸将皆属。约单于入马邑纵兵，王辉李希别从代主机辎重。于是单于入塞，未至马邑百余里，绝之还去。语在匈奴传。塞下传言单于已去，汉兵追至塞，夺伏吉，王辉等皆罢兵。赏怒辉不出击单于辎重也。徽曰：使约为入马邑城，兵与单于接，而臣击其辎重，可得利。今单于不至而还，臣以三万人众不敌，只取汝，故之还而斩。然完陛下士三万人。于是下徽廷尉，廷尉荡辉斗挠当斩。辉行千金丞相坟，坟不敢言上，而言于太后曰：王辉守为马邑事，今不成而诛辉，是为匈奴报仇也。上朝太后， 太后以焚言告上，上曰：守为马邑事者徽，故发天下兵数十万，从其言为此，且纵单于不可得，徽所不击犹颇可得，以为士大夫心，今不诛徽，无以谢天下。于是徽闻，乃自杀。安国为人多大略，智足以当世取舍，而出于忠厚，贪恃财力，然所推举皆廉士，贤于己者。余良举胡遂、臧固，治他皆天下名士，是亦以此称慕之，为天子以为国器。安国为御史大夫五年，丞相焚薨，安国行丞相事，引堕车简，上欲用安国为丞相，时使事简慎，乃更以平吉侯薛泽为丞相，安国并免，数月欲复为中尉，遂于喜为卫尉，而将军卫青等及匈奴破龙城。明年匈奴大入边，语在清传。安国为财官将军，屯渔阳，捕牲口虏，沿匈奴远去，即上言方田作时，请且罢屯。霸屯月余，匈奴大入上谷渔阳，安国毕乃有700余人出与战，安国伤入毕，匈奴掳掠1000余人及畜产去，上怒，时使责让安国，西一东屯右北平。是时鲁言当入东方，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，后稍下迁。新壮将军卫青等有功亦贵，安国既敕书，江屯又失亡多，甚自愧，幸得罢归，乃亦东喜，亦呼呼不乐。数月病呕血死，胡遂与太史谦等定汉律例，官至詹事，其人深重笃性君子，上方以欲以为相，会其病卒，赞曰：窦婴田汾皆以外戚重，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各明显，并未倾向，大业定矣。然应不知时变，夫无数而不逊，焚富贵而骄逸，凶得参会，待时而发。即服区区其间，乌能就思败哉？以韩安国之见气，临其志而颠坠，灵夷以忧死，欲何有命悲服？若王辉为兵守而受其咎，岂命也乎？